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坦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大鹏。今天我为大家选读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学读本中的一首词作，虞美人，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词写于李煜降宋被囚之后，笔下流出的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痛。前两句追忆往事，何时了，知多少，这样的提问悲愤满腔喷薄欲出，痛不欲生的感觉催人泪下。往事已不堪回首，现实屈辱难耐，但却仍要苟且偷生。小楼、春风、故国、明月、雕栏玉砌，物象的叠用给人以物是人非、今夕天壤之感。结尾两句以问答的形式，形象的比喻，倾泻了心中的仇恨，给人以心灵的震撼。这首词以赤子之心写真情实感，灌注了作者的心血与生命。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老师。刘老师中午好。 哎，主持人中午好。 刘老师，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好的。早晨呢咱们介绍了一下这个中国大陆的天气，总体来讲也就是这个中西部地区开始降雨，直接呢后边呢逐渐的向东扩展，那么未来呢会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么作为北半球其他地方呢，咱们先关注一下这个亚洲。亚洲呢，日本呢这个未来要出现降水，这个受高空槽的影响呢，会给北京、给日本啊带来比较强的降水，而且呢局地呢还有明显的降温。不过呢，由于冷空气移动速度比较快，强降水持续时间不会很长。主要降水呢主要集中在明天下午到后天凌晨这段时间。像这个东京、大阪这一段，要出现那个大雨。那么另外呢，受冷空气的影响，蒙古国呢会有这个比较强的风雪降温天气。未来呢将自西向东继续发展，影响蒙古国中东部这一带呢，气温也会迅速下滑。预计啊，蒙古国大部将先后迎来4到8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可达10度以上，同时呢也有降雨降雪伴随出现。所以去这个蒙古国啊或者是日本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一点。那么作为欧洲呢，整体天气还是不错的。这个明天呢 就是巴干半岛和东欧南部将出现降温，局地还有点小雨，雨量不大。明天呢，伊比利亚半岛西欧乃至这个中欧这些地方呢，就是转受暖高压脊控制了。所以这个未来几天呢，这个气温是节节攀升。不过呢，在北欧未来几天仍然被一个低槽所控制着，受它的影响呢，在西欧持续升温时呢，北欧的挪威将有较强的降水出现，但在偏北的地方还将有雨夹雪或者降雪出现。这一点的话呢，去这些地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另外呢，这个北美天气现在总体来讲也是不错，受冷空气影响，今后三天呢，北美将自西向东迎来一次比较强的降温，降温幅度普遍达到4度以上。不过呢，在美国冷空气离开以后啊，气温将会迅速回升。另外呢，随着槽的移动，由于冷暖空气的交汇，明后两天在美国的中部，将出现这个大雨。明天夜间呢，雨势有所减小，会呈现中雨这个水平。总体来讲，大部分地方天气还是不错的，适合大家去旅游。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老师介绍，下次再会，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孤岛，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在中秋小长假之后继续回到工作岗位上，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啊，欢迎大家在工作几天就一起再放个长假。 哎，你知道我今天看到朋友发那朋友圈说，为什么放完3天小长假以后，今天上班有一种放完7天大长假的感觉？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 可能是吃的太多，身体太沉。 秋天容易吃的多一点， 对， 贴秋膘是吧？ 就感觉身体更需要。 但是今天因为是周二，但是刚才大家听到了，我们进入的是旅行情报室的环节。 因为刚刚过完一个小长假，其实还是有一些旅行方面的资讯，新鲜资讯是要来跟各位分享的，及时的告诉大家。 对，特别是马上要过这个11长假了，是吧？ 对对对。 咱们就把这个周二当做周一来过。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大家会觉得这周过得不会太漫长。虽然今天是周二，但是你知道，在周六周日是要上班的。 对对对。 是要这个倒休的。 工作时长还是要达到这个时间才行的。 所以咱们就当成周一了啊。来跟大家了解一下旅行当中的那些值得关注的情报资讯。 首先我们关注到是上周我们就提到的， 这个事儿真的是今年的一个大事儿啊。 对， 咱们说到中国农民丰收节， 是从2018年起，咱们呢每年的秋分这一天就会被设立成中国农民丰收节。那么今年呢，就是在9月23号，也就是中秋节前一天，是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对。 那么在平谷呢，就举办了首届这样的一个活动，在23号，首届平谷农民丰收节在平谷区金海湖镇正式拉开了帷幕。活动也特别设立了活动展示区和绿色农产品的展销区。 知道在北京，只要我们有这个农村的地方啊，有农田的地方，都有丰收节啊，各个的不同的庆祝活动。那么这次的平谷的这个丰收节呢，确确实实也有很多很值得关注的、很丰富精彩的内容。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互动展示区，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互动区呢是设置了平谷非遗的文化展台，邀请了剪纸、刺绣等等非遗传承人现场表演非遗的工艺，然后吸引大家来参与非遗工艺品的互动制作和交流。这个还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大家 老觉得非遗的东西呢在特定的环境下才能看得到， 而且离自己很远，感觉技术也很高超，不是一下子能学会的。 提供这个平台呢不是一天啊，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嗯，接下来还有所谓网红闹丰收环节，真的是邀请到了网络红人，大概有20多位， 嗯， 现场来直播了丰收节的开幕式，包括展销产品，然后就可以线上和网友和观众互动嘛。 嗯，另外在展销区包含了平谷特色的农产品、京津冀地区特色产品、其他的特色名优产品。我看到那个新闻报道的时候，还有来自天津的啊，这个农民朋友们在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平谷的丰收节的开幕式现场，他们也很高兴，因为带来很多东西啊，天津那边的特产。哎，这个京津冀的互动啊，它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各个地方呢有自己各有特色的一些东西。我们拿到这个丰收节一起来分享丰收喜悦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互补的效果是有多好。 嗯，那平谷的农民丰收节活动期间呢，也正是金海湖红叶的这个盛放的时候。 哦，对， 所以湖光山色交相辉映之后呢，也算得上是最美的时节。 嗯哼， 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可以去走进平谷，体验一下特色休闲度假旅游，同时呢也分享一下农民伯伯们丰收的喜悦， 还可以热热闹闹的过个国庆假期。 是的，都是不错的选择。因为上周五咱们主要介绍是房山那边嘛， 对， 那现在看来平谷 陆陆续续的，对，就因为这段时间这个丰收节啊，它只是一个开头嘛， 对， 丰收的季节在这样一个长假期间，包含我们要说到的这十一过后，其实大家如果能错峰的话，去了可能感受会更好一些。 是的。 好，接下来咱们说完了丰收节，来看看中国吉祥文化展。 嗯， 这个名字多好的寓意啊。 是在颐和园隆重开展了。这是上周三山五园皇家园林游中国吉祥文化展在颐和园的畅观堂开展。展览呢会为期一个月，只在中秋国庆两节来临之际呢为广大群众献上一份文化大餐。 没赶上的朋友不要紧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双节嘛，还有一个节日呢。那这次围绕着吉祥文化的主题，以详实的图文资料展示了传统的吉祥纹饰、图案、符号等等吉祥文化元素。同时呢，展出的有众多史前纹样的陶器，还有吉祥纹饰、古典家具啊、瓷器、瓷雕、景泰蓝、烙画，还有石雕、银饰、玉器、服饰、器具等等，反正你能想到的各种类型的吉祥文化展品，这里都有。说这些不同寓意的吉祥文化展品呢，图案绚丽多彩，透露着中国吉祥文化的独特韵味，也彰显了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和内涵，展示着人类期望吉祥平安的美好愿景。 此外呢，主题展览当中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吉祥文化互动环节，比如说吉祥纹饰 T 恤的制作、吉祥图案的填色，还有瓦当图案的印章等等。所以大家可以去深度体会一下生活当中的吉祥文化都有哪些的展现方式。 嗯，跟现代的这个我们的服饰啊，现在我们的一些互动的活动呢结合在一起， 跟潮流文化也能挂上钩。对 对，这个吉祥文化啊，来解释一下，它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不断的演变，所以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你比方说过年过节的时候，咱们吉祥文化体现在什么地方啊？你张贴的各种年画也是啊，是吧？对联啊，咱们这个门上贴的各种图示啊，包括咱们的一个问候语，这都是吉祥文化当中的。 对，而且现在其实对联这种东西里面也开发出了很多年轻人非常时尚的一些用语 啊， 就不像是以前那种 潮流元素 工整的那种对联了。 包括啊，我发现这个你就像微表情是吧？ 啊， 每次过节的时候， 对对对， 你发现那表情都会多好多表情包。 是是是， 为现在开发的，其实都是含有咱们中国传统的吉祥文化元素的东西。那这次的展览呢，不仅有助于参观者了解咱们吉祥文化的丰厚的底蕴，更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 嗯，那我们刚刚说的是吉祥文化展在颐和园开展嘛？当然了，除了这个中国吉祥文化展以外呢，颐和园的百年古柜展也和游客如约而至了。 哦，这还是在颐和园。 文柜箱，哎，这也是金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嗯， 那芬芳的桂花香呢，也为颐和园的湖光山色增添了浓重的传统文化的氛围。就不知道为什么，桂花香确实好像就会有一些古色古香的意味在。 我小的时候啊，就是对桂花有一个浅显的认识，也是从当不是，当然没有啊，我是从我们那个年代的流行文化当中。 为什么？ 有一首歌叫《八月桂花香》。 我要假装我不知道的样子。 对，有功夫我教你啊。 好。 当年的这个八月桂花香，他唱的这个，因为是一个香港电视剧的主题歌， uh-huh. 台湾的香港忘了啊。那个当时的这个桂花，在我的脑海当中，它就是流行元素当中的一个部分。 Uh-huh. 但事实上，后来我因为我的中学的那个校园里有一棵非常古老的桂花树， uh-huh. 因为我的家乡那边桂花是盛产， 哦、uh-huh. ，盛产。 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真的是就是桂花飘香啊，满城桂花香。 我们那儿也是， 是吧？ 就是小区里可以随意采摘的那种，就是多到这种程度。 大家不用羡慕就恨啊，到颐和园。 你们也可以感受到， 对，我们看到这个展览期间的颐和园里边一共摆放了150多盆桂花， 嗯， 其中东宫门到仁寿殿区域有50多盆的百年古桂，这桂花它就是长寿啊， 嗯， 它们呢曾经散落在清朝的宫廷和王府里，是颐和园珍贵的自然文物遗存， 嗯， 同时颐和园国花台与文昌院啊，分别摆放了名字叫做松鹤延年和古韵颐和的主题花坛， 听着就长寿， 节日氛围。 嗯，那桂花呢，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十大名花之一。从清代开始，颐和园就有盆栽桂花的记录了。哎，北方是不是盆栽会比较多一些，地栽会少？ 对。 但是你们家乡和我们家乡 都是大树， 都是树，嗯，对，树状的，嗯。那从树龄、品种、养护技术等各个方面呢，颐和园都当之无愧的成为了北京盆栽桂花的龙头。他们相关的负责人也介绍说，颐和秋韵就是颐和园结合园林文化和桂花文化打造而成的一项文化品牌了。从2002年开始到今年已经是第17届了，也是北京市金秋期间旅游项目的知名品牌。 嗯，刚才我们说过啊，这个在展览期间的园子里面已经是150多盆的桂花摆放，嗯，作为展品啊。那么其实颐和园的桂花数量呢，目前已经超过了1000盆。 嗯， 常年在颐和园的延庆花卉研究所进行养护，那每年呢，为了保证中秋跟国庆双节的用花需求啊，园艺技师他们要通过人工花期调控来改变桂花的自然花期， 嗯， 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看到。此外呢，这园子里边现有百年以上的古桂是72盆， 嗯， 这些古桂曾经散落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过去都不是大家能够进入的啊，不是平常百姓家。 嗯， 那几经周折之后呢，最终是落户在颐和园了。 嗯， 后来呢，经过颐和园先后五代园艺技师的精心养护，它是颐和园珍贵的历史文物。 嗯，那颐和园的桂花展会一直持续到10月15号。刚才也介绍过了，期间会摆放150多盆桂花，在东宫门、仁寿殿等等大家熟悉的景区集中了来展示。所以大家 一定要记住这个地方啊！去了以后，颐和园挺大的，咱们怎么找呢？东宫门到仁寿殿区域，这里重点展示，大家在这儿可以集中的看到。 对对对对对，好吧，这个百年古桂哈，不要像我刚才所说一样，在我们家乡是可以随意采摘，但是这边是展示的，所以各位拍照和看就可以了。 你过去老摘花是吧？ 因为太多了，所以大家就会自己去上树摘，摘完了以后回去酿那个桂花糖。 对，我记得在某一个时节当中，就是跟着时间往后走啊，稍微再凉一点，那桂花它就会往下掉， 下来， 对，往下落，落那桂花呢，真的是就是真的是飘香的感觉了， 真的是很香。 是， 来伴随着刚才我们介绍过的这个古桂百年古桂的香味儿，我们也听一首带有这种中国元素的音乐，来自李宇春的《蜀绣》，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芙蓉城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羽毛扇遥指千军阵，锦缎裁几寸，看铁马踏冰河，丝线风韶华红尘千丈等，山水一程，风雪再一程，红烛枕五月花叶生，六月杏花村，红素手青丝万千根，姻缘多一分，等残阳照孤影，牡丹染铜樽，满城牧笛声，一人一梦望君踏归程，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江河入海奔，万物为谁春，明月照不尽离别人，君可见刺绣有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夏雨秋风，有人为你等，翠竹泣墨痕，锦书画不成，情针一线绣不尽鸳鸯枕，此生笑傲风月瘦如刀，催人老，来世与君暮暮又朝朝，多想芙蓉城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 羽毛扇摇着千军阵，锦缎裁几寸，看铁马踏冰河，丝线风韶华，红尘千丈歌，山水一程，风雪再一程，红烛枕五月花叶深，六月杏花村，红素手青丝万千根，姻缘多一分，等残阳照孤影，牡丹染铜樽，满城牡笛声，一人一门望君踏归程。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江河入海奔，万物为谁春，明月照不尽离别人。君可见刺绣有一针，寂寞恨，锦书画不成，情真意切生不尽，鸳鸯枕。只有破镜千万针，杜鹃啼血声，芙蓉花数过尽缤纷，转眼成归尘，战歌送离人，心人欲断魂，浓情蜜意此话当真。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江河入海奔，万物为谁春，明月照不尽生不尽鸳鸯枕。翠竹寂寞恨，锦书画不成，情真意切绣不尽鸳鸯。 音乐之后，我们继续伴着桂花香气回到节目当中，再来看一看有什么样的旅游资讯是值得我们在十一长假之前来先行了解一下的。 嗯，刚才一说的桂花，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一句话里面就有桂花啊。金秋时节叫丹桂飘香嘛。我们看到在石景山区的三大景区啊，他们也举办了旅游文化活动，现在已经纷纷开始亮相了啊。在初秋的石景山区构建起了一道叫多元主题全新体验深度融合文明旅游的风景线，也为咱们在北京过节的市民们来带来一场旅游文化的饕餮盛宴。 先说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名字，石景山游乐园。 嗯， 举办的是以盛世迎国庆，欢乐在金秋为主题的国庆活动。据说为大家打造的是一场匠心独具、别具一格的欢乐金秋游园会。 来，我们说其中的几个项目哈。说斥资3亿元的飞跃中国飞行影院项目，为观众带来了高端沉浸式的飞行体验。 嗯， 观众呢以这个巨型球体激光投影穹幕为视角，乘坐的是这个六自由度运动平台座椅，在裸眼飞行当中来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 嗯， 国庆期间呢，集娱乐科技创意于一体的综合性航空主题乐园飞天城也正式迎客。 嗯， 说这个项目呢引进了飞享体验类啊，就是飞行的飞啊，还有飞行智慧类、非凡创意类三大类，一共15项的游乐项目。 反正就是可以飞起来呗， 对， 可以起飞呗。 嗯。这还肯定都是新的项目啊！ 对对对， 过去对石景山游乐园传统项目比较熟悉的朋友可以去尝尝鲜。 是，接下来我们说这个八大处公园。秋天的西山呢，天高云淡。这两天如果大家去到，在中秋期间去到京郊，也会发现天气好，通透度一高，你觉得哇，周边的群山太美了。 嗯， 那在八大处呢，除了群山之外，还有菊花飘香。 嗯， 在国庆节包括重阳节纷纷而来的时候呢，就赶上了第5届西山八大处文化节暨第31届八大处重阳游山会，会在10月1号到10月7号期间在八大处公园登场。 嗯，这个文化节期间呢，将举办有剪纸工艺展、 展览以中国的剪纸艺术为载体啊，以各国标志性的建筑、优美风光以及敬老主题为内容进行创作，作品呢呈现出了国际文化交融的新视觉，让人是耳目一新。 嗯，国庆节当天呢，以歌唱祖国好为主题的一台盛大文艺演出也会在柳溪山房柳溪山房的广场隆重登场。 对， 中华京印谷内也会举办高山流水明月音乐会。 另外我们说的国庆一过就是重阳节快到了哈，重阳，对，重阳主题乐园就准备了精美的茱萸囊啊，口感醇厚的菊花酒，香甜可口的重阳糕，这个65岁以上的老人呢将会在子女的陪同下在这儿过一个幸福祥和的重阳佳节。另外在香界寺观景台设置了8个高3米的葫芦，游客呢可以在这里眺望京城，祝福大家福禄安康，这福禄跟葫芦啊谐音了。 对， 另外呢还可以乘坐8大处索道和滑道来登高赏秋。 嗯，这是说了一个游乐园，说了一个公园，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这个融合度更高的北京国际雕塑公园。 这个更近一点吧。 是9月28号到10月4号，在北京国际雕塑公园呢会有第6届非遗文化体验周，也是开启文化的档期，国庆文化档期。那么在本届的非遗文化周呢，会聚焦一带一路还有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非遗家家号那个家为主题，推出的是京津冀地区濒临消失的记忆展览，包括创新与传承非遗互动体验和高科技非遗体验，还有茶文化展示交流，以及魅力石景山喜迎冬奥会的书画展，一带一路光影追随的摄影作品展，还有戏曲曲艺演出、名家讲堂等等9大板块的活动内容， 好多的活动、啊、 对，涉猎很广泛。 那、这个活动期间呢，据说还将展示展卖京津冀地区15种最具民间特色、最接地气的非遗展品，创作于2000年初春的玉县的剪纸作品叫《耕者收获图》也将在这个地方进行展示。 嗯， 通过宣传展示景德镇陶瓷文化及技法，也让游客们亲自动手来体验一下陶瓷成型的工艺过程。 总之我觉得因为就是金秋十月哈，这真的是进入到冬天之前最后一个时间段，适合大家有长时间在外面户外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 对对对， 所以大家还是要抓紧这样的机会。 但是刚才袁毅也提示了一下我关于温度的变化，最近2天呢这个温度可能偏低一点，到了晚上的时候大家如果户外活动一定要加件衣服。 对，反正趁太阳没有落山之前好好的享受一下，落山之后呢添件衣服也能继续玩。 嗯， 我们稍事休息，在音乐和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在下半段节目当中继续回来。 不想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气质和快乐出去。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闪起，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 结交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蟒山层林尽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188。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iracle。 斑鬣狗、小老虎、白狮子、猫猫狗。 北京野生动物园八小福百年修得中秋聚，只信今岁30天。 玉纯粹才美，人 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 8178-1111。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太野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高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啊，开启我们在11小长假前的第一个工作日，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你算得真准。 我在想说怎么说才能把这个话吧说得滴水不漏。 是是是，你老提醒我今天是工作日啊。对，工作日还有，我看从今天开始算，应该还有6天的时间。 对，一共6天。 那这6天大家努努力啊，就要进入到一个长假的时期了。 嗯， 看看哪些旅行情报对您的旅游有所帮助吧。 也不一定吧，也不能说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人都是在工作日当中，也有可能正在处在长达16天的假期当中。 什么能气着我，你说什么？、哎，我还是祝福啊，能有长假的朋友确实不错，看看哪一部分的旅行资讯能够对您的长假也起到一些协助的作用。 嗯， 好吧，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交通方面的信息。 这条消息其实我们已经说了 无数次， 没有5遍，也有3遍了。 对对对， 真的 确实挺重要的。 是，说到是北京到香港的高铁列车 G79 开通，9小时直达香港，中途停靠5站。 然而前天嘛，我们看到9月23号的上午10点钟，北京西到香港西九龙的高铁列车 G794 准时开出。这个列车啊，中途经停的是石家庄、郑州东、武汉、长沙南、广州南、深圳北站，在当天有23号的晚上6:58到达的是香港西九龙站。 嗯，此前北京西站去往香港只有一趟北京西到九龙的，在这个就是 Z97次，全程呢时间要长达24小时21分钟，并且乘坐这趟列车去往九龙的旅客呢，需要从出入境联检厅办理通关手续之后再上车。 那么 G79次列车开通之后呢，北京到香港的时间不仅缩短了很多，大概也就是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哈，而且旅客乘车也更加便捷了。 嗯， 从北京西站乘坐 G79次列车，检票进站的流程和普通的高铁列车是一样的，只需要在香港西九龙站下车之后，采用一地两检的方式办理出入境，过关的时间呢也就大大节省了。 嗯，高铁是越来越方便了，它连接的这个地方快捷。 嗯， 另外呢，我们提到了对于很多不方便坐飞机的朋友来讲， 嗯，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 嗯， 但是呢，高铁坐起来我们也得知道规则啊。 嗯， 9月23号我们可能大部分朋友在网络上都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深圳市民朱先生他拿着这个深圳北到福田的高铁票来搭乘叫 G57114 列车，从深圳北站出发抵达福田站之后呢，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啊。 嗯， 这朱先生忘了下车了，在香港西九龙站他被罚款1500港币，不是小数目啊。 嗯， 深圳北站到福田站乘坐高铁呢仅仅需要5分钟的时间。 嗯， 但是这个规则它是不能够更改的， 因为不能先上车后补票。 嗯， 如果没有购买到中意车次的车票，这个做法是不行的，这次在跨境列车当中是肯定行不通的。 嗯， 那我们也从中国铁路总公司了解到，跨境旅客列车不办理到香港西九龙站的月站补票，也就是说呢，你在车上你必须是从哪儿到哪儿，你要是 没有办法上车再补， 坐一站哪怕是5分钟， 是 这也没有办法去补这个票。 没错。那么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件事情呢？如果是坐错车或者坐过站呢，那误乘和过站旅客呢应当主动向车站工作人员提出自己误乘或者过站的情况，前方车站在车票背面要注明误乘，并且加盖那个站名戳。 嗯， 啊，这是需要证明的。 嗯， 同时呢要指定最近列车免费送回。如果旅客在香港西九龙站到站之后超过10分钟，你再说自己是误乘或者坐过站的话已经晚了。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你是不是提前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如果你提前意识到并且有这个证明的话，那 OK 可以把你免费送回。但是如果你 十分钟啊， 你事后再说的话， 这就按无票处理了。 对对 对， 对， 对。 如果呢遇到无法完成内地出境或者香港入境手续的时候，可以向车站工作人员，你要如实反映你的情况。 嗯， 由车站工作人员协助旅客乘坐就近列车返回内地车站，并且呢办理补票以及核收手续费用。 按照香港铁路复例的规定，在香港西九龙站被发现无票或者是持用伪造或涂改等无效车票乘车的，会要收取附加费。嗯，广深港线路各站到西九龙站的车票附加费是1500港元，其他线路各站到西九龙站的车票附加费是3000港元。 这个附加费啊，我们听到不确实不低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是由于你的疏忽啊，可能会造成一些损失。但是呢，这个疏忽我们说了，刚才你要及时发现的话，你要如实的汇报你的情况， 对， 这样可以取得谅解，可以来进行降低一个处理的 费用。是有补救措施的，但是你一定要及时发现。 对，因为他这个真的是罚款，我们说啊，不管是高低，无规矩不成方圆。 嗯， 有的时候我们最近是不是大家也都很关心，有一些这个啊什么霸座啊，是吧？ 嗯， 这个有一些不按规定乘车的情况，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制止这样的情况发生，制止这样的不文明的事情在咱们身边越来越少一些。那其实就有一点，就是规则，规则要起作用，对吧？如果没有这些规矩的话，你想那想干嘛干嘛， 对， 还是不行的啊。 嗯，当然 刚才香川这位朋友跟我们说了他这次的旅行计划，来看看啊。 嗯， 他说我这次就是10月2号出发高铁到香港。 哇， 啊，他说我是说服我姐妹一起了，要不然他非得飞机啊。 嗯， 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我是本身不喜欢飞机的。 哎，有人就是天生觉得说 对， 对，而且 能不坐飞机就不坐飞机。 那天我还学了一句话，他们说那个你看现在你要需要看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看风光的话，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好呢？其实更好的还是高铁。为什么？飞行啊，你是看不到眼前的任何东西的， 只能看到白茫茫的一片。 A 点到 B 点，说起来很快，但是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我相信高铁还是大家的第一选择。 而且现在不需要足够的时间嘛，9个小时而已， 9个小时， 朝发夕至嘛。 嗯嗯，其实你想想飞哈，啊，有的时候也挺麻烦的。 你万一误点了， 另外， 没，希望大家这次出行都不要有这样的。 你看，从市区到机场， 对， 从机场到市区， 对， 对， 对， 需要的是大量时间。 对， 对， 对， 不是说飞机不好啊。飞机有的时候也挺便宜的，比高铁有时候还便宜呢。 但11是不可能有优惠价了。 是啊，希望大家能够在提前计划出行的时候注意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啊，这个交通的信息。 嗯， 啊，以免误乘。 旅游的资讯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当然也会有一些好玩的事情，也要告诉大家。接下来我们 就要把每周二会带给大家的环球趣闻录呢，也分享一小部分给各位。 好，我们来看看哪些地方在最近一段时间发生了那些有意思的趣闻。 我们周三的片花里面说，如果只能带一样东西跟你去旅行的话，你会选择什么？ 当时选项有什么？ 选项有非常多，什么 iPhone 啊、 哦、手机 女朋友啊、WiFi 啊，很多种。 有排除第二个选项的吗？ 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主人公吧，英国的一位男子，他在穿越山区的时候都准备了哪些装备。 好，这个英国的男子叫史蒂文·佩恩，他的做法呢据说非常独特啊。他身穿着衬衫、马甲、西裤、脚蹬短靴，头戴软木帽，又拿了一把伞，然后他骑着羊角球蹦着穿越意大利巴多内基亚到法国的格勒诺布尔之间的阿尔卑斯山区。 就说到羊角球这个是名字的时候，我也反应了一阵，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在想说什么样的东西叫羊角 球， 就是那个充气的像瑜伽球一样，但是是小朋友玩的，头上长了两个犄角，你可以用手扶着它那种。 我记得好像去年前年在咱们办公室里有一个类似的东西， 那叫瑜伽球。 对，那个东西很像嘛。 对， 它其实就是让大家做的时候能够 去找 训练一下， 找那个 平衡，对，然后你的脊柱啊什么腰椎啊可能会好一些， 就不会一直塌着。 当然要长两脚，这就纯属是孩子的东西， 小朋友玩 的，对吧？ 对对对， 这不是小朋友啊，这穿越这个地区的是一个55岁的英国男子啊。 他呢住在英国切奇斯特，先前是一个物理教师，骑羊角球穿越阿尔卑斯山区的想法，据说是源自于他和一名无家可归的人的一次对话。当时呢他给这名无家可归的人买了晚饭。 哦，好心。 问对方说，你这样的生活到底有多艰难？对方回答他说，就像是骑着羊角球穿越阿尔卑斯山区。 哦， 打了个比方。 嗯， 于是呢佩恩就决定身体力行试一试骑这种玩具球到底能不能穿越阿尔卑斯山区。于是他就买了羊角球、怀表，还有19世纪的软木帽等等物品，以一身稍显怪异的装扮，从今年的8月1号起，从这个巴多内几亚出发，前往100多公里外的格洛诺布尔。 嗯，就是从意大利穿越到法国。 对，100多公里在北京的话，就是从城区到延庆。 嗯， 对。 嗯，哦，你刚刚试过。 对，因为我中秋的时候 试过啊。对，这个佩恩，55岁的这个英国男子，他带了4个羊角球上， 怕被戳破。 哦，对，因为在山地 上，容易被扎破。 山地上，对，出发17天之后，他才到达目的地。他说这个路途啊，并不平坦，上上下下的。颠簸嘛，他也说到过海拔7000英尺，大概2000多米的这个海拔的高度，经历了中暑、高山病，还有膝盖扭伤，还得用冰冷的山间溪水来洗衣服，因为他17天的时间啊，这是不短的一个时间。不过呢，他在路上遇到的人呢，并没有对他的举动感到惊讶。后来呢，他还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这一次奇特的旅行。他计划下一次尝试再旅行一次，怎么办呢？骑着前轮大后轮小的那种自行车再骑一回， 就是马戏团那种自行车呗， 也就是那意思。嗯， 哎呀， 这个挑战啊， 无法想象，就是羊角球这种东西在平坦的平地上玩，我可能还能理解。 嗯， 做一个什么来回400米的什么这种接力赛什么的，可是你要进的是山区，有上有下，所以其实还是挺艰难的。 我觉得他到这个原因啊，或者他这个主题很好。因为对方告诉他说，无家可归的生活很难，有多难？拿这个羊角球穿越山地来做一个这个比喻哈，他就用这样的事情来告诉大家。他这种分享，我觉得不仅仅是说自己有多勇敢啊，来分享一下，让大家都知道，艰难是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可能会遇到的。 嗯， 怎么样来克服它？怎么样来帮助他人？ 嗯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那么在户外的生活，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再来分享这一条吧。入住到房车宫殿当中，可以体验到另类的露营。如果说提到露营，你一定会想到条件相对艰苦的野外的话，那么入住德国柏林的这个房车宫殿，可能就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露营体验了。 嗯，那这家旅馆呢，是在柏林南部的新克尔恩区，它的名字啊，就是刚才袁一说的叫房车宫殿。 嗯， 实际上呢，就是由一家废弃的吸尘器的工厂仓库改建而成，占地200平米，里边有12间小木屋和不能移动的房车，就像一个室内的露营公园一样。 嗯， 那个房车宫殿里边啊，全年是恒温20度，独特的房中房设计让大家不必受到天气条件的限制。在这个室内嘛，你可以愉快的露营，怎么弄的都行。依照这个官网的介绍，即便是在寒冷的冬天，也能够感受到夏天的气息。 12辆大篷车出自不同设计师之手，有不同的主题，配以双人床，住宿条件虽然一般，但是有 WiFi， 足够了。 对， 如果有空调的话就齐全了、另外呢，房车宫殿里有公共的活动区域，树上挂的电灯能够在夜间帮助游客找寻回家的路。房车一晚的租金70欧元，大概是不到600块钱人民币，就相对于其他的一些野外的露宿条件来说的话，其实已经算是不错的了，有遮风挡雨的地方， 对， 而且有足够的这个温暖呐、啊，包括舒适的床啊，以及 WiFi 可以给你使用。 我觉得这个给初次要尝试露营的朋友可以做一个 过渡，对对对、 啊，是一个训练， 对，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露营还是有危险，或者说自己不舒适啊。 是。 那么这样的东西呢，可以给你的前期工作、啊、做一个小小的准备。 嗯。 我相信啊，在这个十一期间也会有朋友做类似的事情，比如说露营、开房车。 对。 现在我们的这个选择是越来越多了。 嗯。 大家也知道，从北京出发有多条线路可以到达一些露营的房车的营地。 嗯哼。 祝愿大家这一次能够试验成功。 各位如果真的已经在旅行的路上的话，完全不用考虑我们的感受，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给工作的人分享一下你旅行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对 对，我们其实还挺期待看到你们的旅途当中的精彩的。像刚才那位叫香川的朋友跟我们说10月2号出发去香港的高铁哈、 嗯、 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太羡慕你 了。嗯，对对。 好，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 稍后为各位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也有到秋天，你说我的一双眼看不清谎言，才会相信谁的心不会变。其实我和你一样，心中也有迷茫，真假之间起希望，不管过去怎么样，千年路还长，只想你能再和我一起唱。 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啊，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